张伟完全弄不明白包子的这战术思路，而此时他的森罗被晕，任何一个荣耀玩家恐怕都不会错过这样的输出机会。包子入侵墙部上前，锁喉拿住，一顿拳脚。魔道学者近战能力比元素法师要强很多，配合各种魔法粉末的扫把流，曾经风靡一时。但要说是防御力的话， 法师系里除战斗法师能靠开启法力护盾强硬一下以外，都是相当软弱的。被流氓锁喉一套连击，加之前那个大招霸王连拳，森罗的生命顿时没了1/5。开局不利啊！总算从连击下脱身的森罗骑着扫把猛飞，他一时间找不到反击的切入点，准备重新再来一遍。但这图视野辽阔， 森罗飞也就是拉开点距离也藏不到哪儿去。半空张伟转视角回头一瞅，看到包子入侵紧追不舍，浑身上下感觉都是可以攻击的切入点，顿时手痒不行。不会有什么古怪吧？张伟仔细端详，连番确认。森罗终于空中一跳，挥舞着扫把，以魔道学者特别的攻击方式朝着包子入侵杀来。 然后就见包子入侵果然转身，立即就跑。张伟茫然了，真的茫然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？自己一转身反击，他就跑了，他想什么呢？总不能是想着追上后自己就站着让他打吧？正恍惚，突然视野里又是一户，又来。张伟这次很有准备。 森罗在空中扫把又是一挥，森罗身形一拧，那砖就扔了个空。好险！很普通的一击，但张伟还是一头冷汗，因为在那一瞬间，他思想又开了小差了，好悬就又要来不及了。和这个包子打，注意力总是集中不了啊。结果就这功夫，包子入侵又是一扬手。 张伟想也不想，连忙操作森龙扫把，又是一挥，再闪。毒针从旁掠过，流氓这种中距离的攻击手段还是挺多的。这不，毒针完了，包子入侵又扬手了，还没完了，你还这有什么用啊？张伟哭笑不得，操纵森罗再舞扫把，哎，不动。张伟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顿时泪流满面。 此时再想应对已来不及了，一个汽油瓶正摔在了森罗身上，森罗顿时烧成一个大火球，朝地上摔去。哈哈哈哈，扫把只能扫6次啊，这都不懂，太菜了！包子竟然还在频道里来了一句垃圾话，张伟气得肺都快炸了。职业选手诚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误，有时可能也会很低级。 就比如刚刚的张伟，居然把扫把掌握空中舞动的次数给数忘了，确实是一个很初学者的错误。但是马有失蹄，人有失足，无论如何，菜这种形容实在不该送给职业选手，更何况还是一个在职业圈里战斗的第8个年头，已经经过时间检验的老选手。这张伟气坏了。 奈何森罗现在大火球的模样确实很大程度地彰显着他的失误，地上包子入侵早已经守着，看到他落下来，张手就是抛杀。这种技能躲起来想都不用想，张伟一拉森罗的身形，顺便一转视角，重砖。这张伟已经要疯了，抛杀引视角，板砖偷袭，多么粗浅落伍的流氓打法呀！ 现在哪里还有人用啊？但偏偏眼前这位用的津津有味，刚才毒针声东击西，其实这是一个原理。这货是把这儿当网游里的竞技场在耍吗？张伟偶尔也会去游戏玩玩，倒是挺知道一些在职业圈已经不用的粗浅手法，在玩家中还是相当热门的。就比如包子这一手。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这粗浅的一手自己偏偏还就吃下来了。 被拍晕的森罗无疑问又被一通狠扁，血线又被压下一截。而这一次，张伟也发狠了，他不准备再像那样抽身退开、伺机再来，他准备直接找机会和对方抢攻。平凡的老将那也是有火气的。 包子当然做不到连击毫无破绽，不大会儿就被张伟找到机会。森罗挥舞着扫把对着包子入侵一通狠拍，包子入侵也是使劲招架，不大会儿又被他得了机会，乘势又给森罗两下。这乒乒乓乓一通乱揍，张伟到底经验丰富，乱中有序，不断计算着双方交换的成本。但是包子这边张伟再次看不懂了，眼下这样互殴明显自己占据优势，血线眼看就已经要追平了，但包子依然没有调整，似乎就准备和他这样打下去。在搞什么呀？张伟难免要想一下，但又想不出什么头绪。战队研究说打包子只能见机行事，但问题自己现在连机都见不到，行个屁事啊。哎，不管了，就这么打吧。张伟也是豁出去了，就照着这个节奏和包子一直打打打，然后他就赢了。 还挺厉害。 包子入侵最后一丝血被森罗一扫把扫掉时，留下了这么一句遗言。全场两人并无交流，只有包子入侵说了两句话，一句说张伟好菜，又一句说张伟挺厉害，前后两个反义词，转折起来都不带用铺垫的。赢了，荣耀两个大字跳出来了，包子入侵已经是地上的尸体，张伟却还在恍惚。就这么赢了？这到底是什么比赛？有技术含量吗？有内涵吗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吗？张伟从选手席出来，下来的时候一直是皱着眉，好像他才是输掉的那个。他不由得朝星星那边看着，就见那个叫包荣兴的小伙精神抖擞地回到选手席，潇洒的好像是他是胜利者一样。 好可惜啊，差点就赢了。 张伟听到奈货回来后就给队友们说着，他险些栽一跟头。 什么叫差点就赢啊？你差远了去了吧你？就你那不知调整的打法，明眼人早就能看出来你肯定是要败下来的吧？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你看不出来，星星的人不应该啊。叶修呢？ 好可惜，下次努力啊。 叶修说道。 我靠，叶修也这样说？ 怎么回事？难道刚刚确实有什么凶险，我是侥幸才从鬼门关走了回来？张伟可是三赛季的老选手了，他是目睹过叶修巅峰，丝毫不会质疑这位大神能力的。连叶修都似乎认同包子的说法，顿时让张伟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不确认。 打得不错。 这时身边队友对他说着，场下很常见的感情交流。 好险。 张伟下意识的就脱口而出。 啊，哪里险了？ 队友诧异的看着他。啊？张伟也诧异的看着队友。 没有好险吗？ 他忍不住又朝星星那边看去，包子已经坐回了自己的位置，正在眉飞色舞地朝身边人说着什么，听不太清，看模样是很自豪的，只不过他那个听众怎么一副想要救命的表情啊？ 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呢？ 张伟陷入了深思。这时单人赛第三阵也要开始了，百花这边出战的是邹远，星星这边是苏沐橙。这是两个枪系职业之间的对决，论成名，苏沐橙比邹远要早得多，而邹远呢，他现在也很有名，但是这个名气一直以来都让他很不安。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二年级生，随时准备着从板凳上站起，在战队需要的时候出一把力，争取更多的机会。结果战队把他从板凳上拽起来后，就再不让他坐回去，还把象征着百花的豪华角色百花缭乱交给了他。这样的待遇本该是一个职业选手做梦都想的事，邹远也曾经做过这样的梦，但他真没想到梦能成真实。张家乐突然退役了，战队找不到合适的弹药师选手，于是把他推上前去，一夜之间他成了一直被看好的希望之星，他成了承载百花未来的选手， 他成了可以替代张家乐位置的人。那天之前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对他说过。那天后，邹远最深的感受倒不是欣喜和庆幸，而是莫大的恐慌。他感觉自己一下子就被丢到了漩涡当中，却没有人教他怎么做。那一个赛季，邹远表现得并不出色，结果因为战队粉丝对百花缭乱的喜好，他硬生生地被推进了全明星。全明星，战队核心，王牌角色，多少人奋斗不来的东西，邹远得到的那叫一个轻而易举，甚至想躲都躲不开。但是邹远很清楚，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。就在那个赛季，和他同期的唐昊强制崛起，风光无限，是百花战队真正的支柱。而他在大多时候大概都会被看作是站着茅坑不拉屎的负累吧。邹远就这样辛苦地支撑了一整个赛季，坚持做着他根本做不到的事情。那个赛季结束了，邹远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。他当了一赛季的核心，却没有树立起来丝毫自信。而后张家乐复出，加入霸图，随后霸图收购走了百花缭乱。没有角色，邹远以为自己也要被放弃了。谁知战队随即找他谈话，要量身为他重新制作弹药师，并给他找来新的搭档，重建战队核心。这一次再不是上赛季那样将他赶鸭子上架，这一次是战队真的开始对他重视。一赛季在核心位的迷茫、自卑和挣扎，居然真的换来了核心地位。至此，邹远才真的有种美梦成真的感觉。再然后和蓝宇转来的于峰一起组建了新的百花战队，没有食言，根据他的习惯和特点为他制作了新的弹药师角色花凡似锦。他有才能，不应该是张家乐的替代者。百花战队如此介绍着。